嗱，我哋今次打印嘅咧有兩個型號，咁我而家手頭上呢個咧叫做六角獸，咁印刷嘅時間係短啲嘅，咁佢前邊咧就係一個網狀嘅結構啦，好似蜂巢咁樣，係六角形嘅結構，咁咧就係將嗰個剪咗出嚟嘅一次性口罩嗰個嘅作為芯片擺落去之後咧，然後吸落去，咁然後咧就將呢個掹咧上咗落去之後咧，就將佢擺落去嗰個6200嘅防具嗰度，咁就係變成呢個啦。咁可以有唔同嘅顏色嘅，咁我哋咧揀咗 pastel color， 點解呢？就係因為連龍牆嘅咪帽子都係 pastel color 嘅顏色嚟噶嘛。咁呢個咧就係龍捲風嘅型號啦。咁龍捲風嘅型號咧就係佢係側邊呢度咧就係好似一個渦輪狀咁嘅結構咧係入空氣嘅，對嗰個中間嗰個 filter 保護嘅程度咧就會高過呢個六角獸。咁印刷嘅時間係長啲，咁我哋咧因為佢有個 cover 就打印咗 5D 啦。同埋咧就係呢個嘅 N1L 嘅數目字同埋英文字喺度，咁大家都明白。我相信過去半年有參與抗爭嘅都會明白咩意思。咁呢個走到呢一步咧，其實經歷過好多過程嘅。其實嗱，最先咧就係呢個嘅喺網上邊有人出咗呢個設計，咁我哋咧就印咗一部分出嚟。呢個就細啲，咁咧就係側邊咧係正方形入風嘅，比龍捲風咧就入氣嘅係少啲，所以我哋一路改良啦。譬如將佢整大啲啦，整大啲側邊呢度，嗱呢個個格數係多啲噶嘛，咁呢個側邊咧大啲，咁就希望可以入多啲空氣喎。咁但係咧大咗之後咧就容易爛啦，咁所以就慢慢進化出嚟啦。嗱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進化嘅版本嚟嘅。咁咧就係將嗰個同六角獸嘅分別係咩咧？就係佢將側邊呢個變成呢條坑就係入空氣噶啦。政府成日講社會創新，社會創新 ，social innovation 係乜嘢呢？就係當一個社會出現咗好嚴重嘅問題嗰陣時候，我哋用一個創意嘅方法去解決一個面對緊每一個人都面對緊嘅社會問題，呢、這個叫做 social innovation。今次嘅 3D 打印豬嘴，我覺得就係近年希望推廣成為一個成功嘅社會創新計劃。 系各位， 好啊！嗱，抗疫咧就讲咗好多啦，咁我哋因为抗疫咧都损失惨重嘅， 损失惨重啊，大佬啊！ 咁除咗呢个买物资啦、派嘢啦、劳心劳力啦、俾人搞啦、网上俾人串啦、俾人抹黑啦、又报消防啦，咁啊乜都齐噶啦，咁将来都会继续嘅呢啲咁嘅手法。咁都避無可避啦，我覺得。 唔係，但係有啲網友都好有心喎，因為上個禮拜啦，有啲網友喺 chat room 嗰度提，就係話啦，可以白宮聯署，真係有人咁做咗，然之後擺咗上連登喎。 我都有喺我哋城寨嘅 Facebook share 叫大家參加。 係啊，嗱，即係呢一個咧，呢、這、一個叫反黃標嘅聯署咧，就係主要放香港嘅。但我見到好似唔知其他人咧有一搞過，其實係包埋台灣啊其他地方。 台灣都係重災區嚟嘅。 係啊，咁嗰個聯署咧就係超過30000幾。但係我哋而家見到咧，嗱用翻林鄭嘅講法啦，嗱呢一個聯署咧目前嘅情況就強差人意喎，係嘛？因為得30000幾啫，其實係。咁你知啦，我哋嘅節目起碼40000啫嘛，大佬。 訂閱我哋頻道都20000+，加埋你哋，嗰度都起碼50000人啦，係嘛？ 就係咯，喂大佬，喂真係強差人意喎，真係。 嗱你捐唔捐錢都唔緊要，簽個名啫喎，大佬。 唔係呢個，我覺得係起碼嘅。你對 YouTube 嚟講咧，即係其實一個起碼嘅壓力嚟嘅。呢個係因為 YouTube 事件咧，係繼 NBA 事件之後咧，其中一個係令到美國嘅企業，係中國嘅呢一個叫鋭實力滲透美國企業嘅一個好嚴重嘅事件嚟嘅。 喂，如果 YouTube 即係 Google 啦， 係 都要跪低，中共隻手伸到去美國。竟然就是呢個全球最大的一個 media 嘅平台， 冇錯。 咁樣嘅話，咁你可想而知嗰件事嘅嚴重性係幾大？ 咪嚴重到好似 Donald Trump 戴綠帽啊，大佬 ！Donald Trump 嚴重過 Donald Trump 戴綠帽，我覺得。 係啊，喂，你美國公司嚟 嘅。Donald Trump 戴硬綠帽噶啦，我覺得。 係啊。 問題就係而家咁嘅情況，你身為一間美國公司，竟然就要咧同養大陸佬避息。 啊。 喂，大佬，你中美貿易戰。自己就要求大陸開放政策俾你啲媒體入去， 係啊，冇錯， 係咪開放呢個嘅資訊科技嘅市場？你自己做壞個規矩，我俾你入去做乜嘢先？如果係咁， 你又是跟他一起去審查的話， 嗯， 那你開放給你 Google、YouTube 進去做什麼呢？ 唔係，你嗰個 Google 其實已經唔生性咧，其實都唔係今日㗎啦。其實佢舊年咧已經靜靜雞咧，同大陸就係搞個叫 Dragonfly 嘅計劃啊嘛。 佢自己 sensor 啊嘛。 係啊，就搞大陸版嘅 Google， 就搞到好似百度咁樣樣 啦。Google 嘅 engineer 抵制啊嘛，結果 係啦，有啲人就爆料，就叫篤灰篤出嚟嘅。 做啊， 係啦。咁但係呢單嘢咧，其實係爆出嚟咧，就其實喺 CNBC 爆出嚟嘅咧，就其實呢單嘢就係因為大陸係透過世衛去即係去控制啊呢一個有關疫情嘅輿論嘅做法嚟嘅，因為上個禮拜咧，原來咧就係話呢一個世衛約見咗好多即係呢一個 Google 啊，呢一個Google 即係包括 YouTube 啦，咁同埋呢一個亞馬遜啊，嗰啲電商啊、eBay 啊嗰啲啊，同埋即係甚至乎包括咩 Airbnb 喎、Facebook 呢一集 Airbnb 都關事， 係咯。咁然之後就話嗱，以後咧，如果有關於疫情啊，因為而家太多假新聞啦，網上面嘅嘢啦，如果要即係要做 fact check 嘅話，揾我係咪？咁然之後，因為其實佢就話因為好多人就喺個網上面咧借呢啲假新聞嚟發死國難財啊，或者發死人財啊咁樣樣，咁所以咧就為防呢啲人咧，咁就可以即係咁樣逃離啦，咁就去嚴格管控。但問題就係話，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嘢咧，唔係話淨係我哋香港。包括台灣咧，即係你見到呢一個叫做係我諗好多朋友都睇過啦，叫做係年代向前看啊，同埋呢一個 都唔關事，根本 係佢哋有時佢哋出啲片咧，就係話教人點樣洗手，點樣戴口罩， 係啊， 係講呢啲嘢，純粹個標題寫一個疫字啫， 都唔得， 都唔得， 佢用機械人去審查， 係啦，因為用 AI 有殺錯就冇放過，寧可勿中， 都唔可以全全靠 AI 去做啦，而家都要請大量嘅 tutorial 嘅人去睇啦，真係 係啊。 如果你用呢個敏感字去審查嘅話，咁就真係死得噶咯喎。 係啊， 譬如我話中共抗疫，或者話林鄭抗疫，就係五分鬥爭，係四分鬥氣，一分抗疫。咁係咪真新聞假新聞咯？我想問。 呢個我哋自己， 呢個我意見嚟噶嘛？ 意見嚟噶嘛？呢個係 點會係同 fake news 有關嘅咧？好啦，佢就唔理全部黃標而家。咁今日阿蕭生就 WhatsApp 就揾我， 係 佢就話。在台北那邊亞太區的阿頭就找他， 是 那他就 YouTube 亞太區啊，亞太區啊 OK， 在台北的， 有點厲害， 原來在台北的， 是即是他總部就在台北， 是對 的，那為什麼要搞大他啊，這個又要， 那就我就說我就找阿土一起跟他做一個就是 teleconference， 就是電話開會，即是我覺得很簡單的，之前我們已經受盡屈辱了，坦白說，是不是雞碎這麼多跌下來，只不過因為你有個平台，亦都係一個好 powerful 嘅平台， 係 呢個係事實，所以大家都要忍氣吞聲繼續用落去。 嗯， 你而家去到地步，差唔多係全面封殺曬，全部都係黃標。好多人話：喂，唔係啊，你 live 有廣告啊？黃標係變咗 live 之後 archive 嗰時先出現 的。冇啊，咁嗰度先至大忽啊， 嗰度先至係最主要嘅廣告收益。 係啊， 城寨就不朽已經被。classify 成為咧呢啲嘅不推薦俾廣告商嘅，未有呢個嘅武漢肺炎之前，所以我哋就已經係砸炮，即係靠大家捐助，不厭其煩喺節目嗰度叫大家厚面皮，叫大家捐錢嘅啦。就因為本身我哋嘅廣告量咧，相對於其他網台已經係少，咁而家就大家全部睇齊啦，大家一齊都係咁少， 係啊， 咁冇辦法啦，我覺得咁啊，大家一定要。呢、這個叫維權行動， 係 係嘛？ 咁首先要搞大佢先啦，變成一個你不能夠忽視嘅政治力量先。 喂，你今次係因為嗱，你知道中共嘅大外孫佢嘅手咧、就無遠忽界嘅。今次佢用疫症嚟去 discipline 國際嘅輿論，我講緊唔係佢內地喎， 係啊， 係國際輿論。而你美國嘅企業竟然同佢 play 波喎，而家係呢個先係問題喎，係嘛？你譚德塞有乜嘢嘅？command 嘅力量可以要求呢啲美國嘅媒體大亨聽你講咧，佢自己都有一條契弟，佢根本就係中共嘅一個嘅大外孫嘅呢個傳聲筒嚟嘅啫嘛。係 啊，冇錯。 佢實際上係幫中共執行緊去 discipline 全球輿論嘅。如果佢咁樣抗疫嘅方式復工之後大爆發，我想問下係咪唔可以批評先？而家係嘛？如果係咁嘅話，我同你 YouTube 傾嚟做咩啫？我都直接就向美國共和黨、民主黨就叫他們去處理這個問題 了，找蘇魯敏， 橫掂都是有 connection 的了、民主黨 Nancy Pelosi 好，什麼都好， NBA 的事件如果不是驚動到這個彭斯啊， 這個蓬佩奧啊，甚至乎 Donald Trump 自己出聲 三十億啊，他都不見 他都貴的， 一定貴啦，超貴的，其實是，怎麼會不貴呢？是 啊， 美國佬眼中不就是看到人仔， 是啊，但是大問題就是現在大陸呢，你這樣的情況你還要讓他避息，不是吧大佬？不是，你現在大陸最惡毒的一件事就是輸出病毒， 大家一起撲街嘛， 輸出病毒還要教人家攬炒，然後隔岸觀火，就教你呢學這個中國模式這樣的處理方法， 又告訴你我們抗疫怎樣，你們抗疫的模式就慢了，胡錫俊那篇社論就是這樣， 輸出病毒然後輸出中國模式嘛，現 在扭曲到就是說中國模式抗疫成功，如果他這個大外宣計劃成功的話，我哋收得皮噶啦！我話俾你聽。 而你譚德賽就係做緊呢樣嘢。如果你 YouTube 如果隊唔冧呢個譚德賽，係 啊， 亦都冇辦法令到 YouTube 翻翻轉頭嘅話咧，即係以後大家養中共鼻息噶啦。你美國，啊，你講乜嘢全球霸權啫？如果係咁，係乜， 啊， 你咪又係跪低？最終係乜？以前就話以為 Zuckerberg 啫，呢個 Facebook 啫， 啊， 因為想入大陸。好啦，我甚至懷疑第二階段貿易談判係咪應該開放俾美國企業咧？ 嗯。 喂，如果開放俾佢嘅話，佢會唔會同當年呢個 Yahoo 一樣嘅咧？ 嗯， 係咪喺司徒事件裏邊將嗰啲電郵交俾國安局咧？ 嗯， 如果係咁嘅話，我唔贊成開放俾佢喎。其實 係啊，唔係，我覺得呢， 因為咁樣係會連累香港嘅言論自由。 一定要炒大佢，因為炒大佢，尤其係適逢今年係呢一個選舉年，係嘛？炒到佢哋喺選舉論壇都要討論呢樣嘢。UM 你唔好睇少，因為 NBA 本身係一件好細嘅事嚟嘅。都可以提升到咁高，你而家更何況係 YouTube 關乎到言論自由，好，所以我見到，我覺得嗱，即係其實嗰篇咁樣嘅聯署啦，那個叫做 YouTube must remove demonetization status from videos uploaded by Hong Kong pro-democracy YouTubers。佢入邊咧，佢提咗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你而家 YouTube 所犯嘅問題咧，其實係即係觸犯到呢一個國際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公約嘅第十九條，係嘛？要 uphold 翻呢個言論自由噶嘛，唔能夠被呢啲任何嘅政治所干擾到。 嗱，好簡單，如果你接受呢條咁嘅譚德賽 啊， 或者中共大外宣嘅要求， 係 唔該你就請五萬個 editor。去逐條逐條片，懂中文的，仲要懂廣東話的，你逐條逐條片審核，然後你容許我們上訴，你回覆班話翻俾我聽，呢兩個鐘頭裏邊，我哋兩個邊一句説話係講緊一啲假新聞，邊一啲係屬於事實，邊一啲係屬於意見，我咪服咯。如果係咁， 係啊， 係嘛？你唔好個機械人覆我喎，大佬，錢你賺到盡，喂。大佬，我哋自己個 channel， 我哋兩邊夾埋都五十萬人啦， 係噶， 係嘛？唔算係話呢個小眾冇人睇嘅節目，然後你繼續用個機械人嚟去做呢啲敏感詞嘅審查，咁， 嗯， 你咪即係同大陸嗰度長城審查係一樣嘅啫喎，其實 就 係冇分別嘅喎。咁你 YouTube 而家做緊嘅嘢係乜嘢啫？咁， 嗯， 你咪即係微博。 At the end of the day， 咁啊嗱喺網上面咧，咁啊有啲人咧，即係譬如有位博客啦，即係 Terry 的媒體懶人堂，其實佢寫得幾好嘅， 佢做 media， 佢做 media， 佢亦都係研究大數據嗰啲嘢嘅。我見佢寫咗好多篇文咧，係研究呢一個即係 YouTuber 同埋即係而家黃標嘅問題。佢今日都寫一篇就叫 YouTube 的黃 YouTube 戰線的黃標危機嘅。咁其實佢咧就其實都講得好白好白啦，就係話其實而家因為 YouTube 咧，佢做呢啲審查機制好多時候都交俾 AI 去做，而且冇透明度，影片量大，唔能夠人手操作。咁所以咧，其實佢係建議，喂，如果你大家支持黃絲網台嘅朋友咧，其實應該做啲乜嘢咧？其實你有好多嘢可以做嘅，起碼有五樣嘢唔能夠忽視嘅，就係第一，訂閱曬所有嘅黃型嘅 KOL 嘅 YouTuber，subscribe 係啦 ，subscribe。長期要用 YouTube 登入帳號，係嘛？即係要令到人哋覺得就係話，喂，我哋呢個台係有人睇嘅，真係贊好所有我哋嘅影片，同埋每次睇片都要睇耐啲，睇都有廣告嘅時候都要睇耐啲啦，係嘛？仲要主動分享曬所有嘅影片咧，就其實話好多影片啦，你唔好話所有啦，去社交媒體啊，即係其實你睇完咧就唔好睇完就算啦。你覺得即係值得睇嘅係嘛？你覺得係值得 recommend 嘅，咁啊主動 share。即係其實咧，有啲人就講啦，就 黐乸線啦， 黐乸線啦，係嘛 ？CRS 啊 ，comment，like，share，and share 嚇，就係咁簡單啦。即係嗱，如果大家即係覺得我哋講嘅嘢係即係 something， 你覺得聽到係即係其實有所得著嘅。我覺得所有嘢即係而家你撐黃色經濟圈之餘， 其實黃色經濟圈所即係其實所支持嘅網台咧，亦都好重要。其實 冇咗黃色嘅輿論圈，黃色經濟圈係 何以立足咧？ 何以立足咧？你要靠嗰個 TVB 唔會幫你宣傳， 係啊， 港台唔敢同你宣傳，商台你冇錢落廣告，你都係要靠網台 KOL 去推，係嘛？咁嘅話，我哋嘅生存亦都係黃色經濟圈嘅一部分。 係， 你唔好講話我哋生唔生存得到啊，而係你。坦白講，我做到好冇癮嗰陣時候，做嚟做咩咧？ 係啊， 亦都唔係話有啲咩大嘅收入，都仲要喺度養人鼻息，仲要俾你下下喺度審查緊嗰陣時候，仲要下下俾你揾人嚟搞，跟住仲要下下俾你喺網上邊唱衰我。最撲街就係嗰啲友咧，係咪？你以為同路人咧，佢會 share 嗰啲攻擊我嗰啲 post 嘅喎？係，係咪呢啲咁嘅人咧？我覺得真係， 即係呢啲真係好， 即係我覺得你識我，你咪當面問我咯。你 share 即係咩意思？你咪認同嗰啲人攻擊我嘅意見咯。 其實呢啲， 我覺得呢啲真係好鬼契弟嘅行為嚟嘅，真係 嚇！即係呢啲叫做係，即係點講啊？唔係食花生咁簡單，呢啲係叫做係落井下石啦。呢啲 即係等於曾志偉啊張智霖同阿朱經緯影張相，點解咁大鑊啫？因為你認同佢哋做嘅嘢啊嘛。 係啊， 我發覺識我嗰啲人咧 ，share 攻擊我嗰啲 post 啦，咪即係認同對方對我嘅攻擊。 攻擊咯，係咯。 咁如果裏邊嗰啲唔係事實嘅，點解你唔打電話嚟問聲我咧？如果你咁介意， 即係所謂一場相識。 係啦，咁緊要你覺得啊，要 share 俾你嗰啲 follower 睇嗰陣時啦。 唔係，即係因為有啲 喂大佬落井下石嘅行為做到足嘅喎，真係。 呢啲喺政界上面有啲影響力嘅朋友啦，因為其實講真，可能即係我諗佢要靠邊啦，係嘛？因為有啲即係譬如你本土派嘅。唔係唔好話本本土派，而家都冇分嘅啦。有啲人咧就好中意即係放即係其實係寫一啲好分化性嘅言論寫出嚟，即係譬如你話你搞咩公仔頭啊呢啲咁嘅嘢。 我俾人搞公仔頭，俾人鬧足一個月啦。 跟住又話咩你咩係咪叫人哋喺呢一個咩軒尼斯度啊定咩啊？ 唔係我話叫水炮車嚟嗰陣時候，大家一齊坐低，所有人坐滿曬成個香港島。 而家有人搞個 page 就專登喺度即係不斷喺度回帶啦，講呢樣嘢啦。不斷咁喺度 loop， 不斷喺度咁樣 loop， 然之後咧就無限上綱，係咪？即係呢啲係其實 唔係捉住你一句説話就上綱上線，其實都嘥氣。而家香港已經搞到咁，出邊嘅世界大家見到，即係啲人咁多人，即係咁辛苦生活得，你想做多啲嘢，行多一步去幫下人，繼續喺度搞你都算啦，我都唔回應嘅其實。但係你見到嗰啲同路人去 share 呢啲咁嘅嘢咧，其實我就覺得咧，呢啲行為本身咧。好幼稚，我覺得，同埋咩咧？其實個格好低嘅，即係咪即係等於我哋話明星足球隊點解走去同嗰啲人食飯一樣，係嘛？你咪即係認同阿黑警過去嗰半年做嘅嘢咯。你去 share 嗰啲言論，你咪即係認同嗰啲人嘅言論咯。咁如果我哋大敵係唔係共產黨，唔係林鄭政權咩？咁點解突然間又翻翻去自己搞分化咧？唔係講明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嘅咩？ 有網友已經咁講啦 ，Margaret Fong 咁就話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呢個係啱嘅，其實係。 咪係咯， 即係呢啲嘢咧， 你唔認同我做嘅嘢唔緊要啊！大家嗰個如果都係屬於嗰個反建制嘅陣營嗰陣時候，我做我嘅嘢，你做你嘅嘢，你覺得唔需要去整理物資去俾醫護嘅，冇所謂噶。但係點解你會少我？話我派口罩俾醫護咧，咁樣就令到個制度更加惡劣落去啦。 呢啲嘢揾嚟講嘅啫，其實就 即係有陣時候你見到嗰啲醫護，喂大佬上嚟攞嘅醫生，講到眼淚都嚟埋，話啲病人冇辦法翻去做康復治療，因為醫管局唔俾口罩佢哋。喂大佬，如果你係人嘅，你係咪應該有個惻隱之心，盡自己嘅力量去幫佢哋？如果我有咁嘅能力，可以叫到海外嘅人去寄口罩，或者我訂到口罩翻嚟嘅，我哋咪應該行多一步去幫佢哋咧？即係我出發點就好簡單。可能好多人覺得我嘅存在對佢哋係威脅。我已經講過好多次，其實我冇興趣選舉，我亦都唔會再翻去政府做官。我個人名次好清楚，過去背景好清楚，係清清楚楚有個真名，我係一個真人嚟，有 history 俾大家睇到嘅。我經歷過乜嘢，做過乜嘢，係咪？唔需要猜度嘅，其實係。但係如果而家呢個時間，大家仍然係將個精神花喺度做去分化搞人嘅嘢嘅話， 而家你呢個 YouTube 黃 有咩意義咧？我覺得 其實係好需要團。 喂，大佬，而家你諗下 YouTube 都搞緊我哋嗰陣時候，唔係淨係搞我一個嘅喎。 所有人都受害。 所有人都受害，但係我同阿土伯嘅意見係冇 100% 一樣咧，都唔會㗎。同阿老蕭嘅意見都唔會 100% 一樣㗎。但在这个时间里面是不是要挑出那些分歧出来然后发大他来搞呢？如果是这样的人，大家自己有个 judgment，大家自己有个判断，那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不是听他说什么，你是看他做什么，是看他做什么，包括那些 受到群眾支持的政治領袖都是一樣，你看他做什麼，我想告訴大家，即這個不是說受不受得人家的批評，有些意見人家說我以前你不支持五大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我認得，是吧，我這樣說過，是吧，我就修正自己立場，有些需要人是會有時候的判斷未必是正確的，我覺得是可以，你只要公開承認去修訂自己立場是沒有問題的這件事。但當然有些人會無限地 loop， 沒有人是永遠啱的嘛， 即永遠啱的只有習近平。 如果你永遠你回帶到一個 point 和現在的現實是有所不符的話，那即是你說你的假設就是一個人是永遠啱，那個人是神，這個世界沒 有，即是他小學說的東西到他60歲呢都仍然是 valid 的， 是啊， 那這個只有習近平咯，我覺得 人是會成長的嘛，是吧， 不是，事態改變的話，其實很多和理非他們的政治立場在過去那半年都改變了， 是啊， 是一路一路激進化的，其實這個整個香港的大勢來的嘛， 是 啊，所以我就說如果在一個這樣的由抗暴到抗疫這個時間裡面，信念都是一樣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各有各去做自己的事，是你不喜歡人家做的事不要緊，沒所謂，沒人贏得全世界，如果我一個人可以令到個運動結束，咁我真係大總統啦，係嘛？咁我委任你做呢個副總統啦。 唔係，即係如果你話睇翻 YouTube 咧，我估到啦，即係其實佢哋點樣去反駁啦？因為其實佢一定會講噶，因為佢而家喺 Twitter 已經回應咗嘅，其實成件事，佢就話啊嘛，佢嗰個咧，我哋自己本身嗰 advertiser friendly guideline 嗰度寫清楚嘅，佢話有幾項，咁其中一項咧，即係其實就係 sensitive issue 啦，即係你知道。sensitive if 其實有很多時候是你自己很主觀的，其實是。 不是，我相信任何審查是你的準則一定是要公開透明。 是啊。 這個就等於剛才你講的 Terry 那個文章裡面所講的 事。是啊。 如果你沒有透明度公開的話，這個絕對就有可能是什麼呢？你主管的人是誰 啊？會不會買交情 啊？會不會中共滲透啊？ 其實你有很多貪污位 的。喂，這樣就很大鑊的了，如果是這樣。如果你美國企業主管中文嗰個人都可以係俾中共大外宣滲透嘅話， 嗱，有啲網友就喺 chat room， 即係上個禮拜已經講噶啦，話原來主管審查嗰個係上海人嚟嘅，我唔知道，因為佢話即係嗰個名係普通話字啦，係嘛？因為我就冇 fact check， 我唔知道。咁就係大家希望大家咧，即係去提供多啲資料，即係俾大家知道係咪即係咁樣一回事。其實就即係我覺得多啲監察需要，因為能力越大嘅時候，責任真係越大。因為我哋即係咁，即係點解貪 YouTube 咧？好多人都問我哋，喂，係咪可以另起爐灶啊？係咪可以自己搞一個收費網台？嗱，呢個dilemma咧，大家要明白，可能嗰個技術上咧唔難，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話我哋而家累積到一個平台裏邊，累積到咁多聽眾嘅時候咧，呢個係一個現成嘅影響力嚟嘅。你大家一齊要過檔亦都唔容易。但係如果你話收費，收費當然可以啊，但係問題就係話，喂，其實。你嗰個影響力冇咁大啊嘛，其實係我哋做呢啲咁樣嘅網台，好多時候咧，我哋有個 social responsibility 喺度，有個社會責任喺度嘅。即係如果喂我哋講呢啲説話，即係純粹係會員制，即係唔係會員就冇得聽嘅。咁變咗喂，即係你成個社會係嘛嗰個影響力，即係你又可能俾呢一個 TVB 嗰啲壟斷曬喎。其實係我哋要平衡好多嘢，咁所以變咗即係嗰啲支持者，即係或者聽眾啦。其實除咗聽之外，其實就好似我哋起碼頭先最卑微嗰幾個要求，喂聯儲師啊要召喚啦 ，CLS 啊係嘛？就算你俾唔到錢，你唔諗住俾錢，其實你撳多幾個掣啦，其實幫到我哋好多嘅。其實已經係嚇。咁啊，即係尤其而家你講嗰個黃標問題啦，嗰、那個即係你講街拉嗰啲嘢啦，如果係去到台灣都可以拉著到聯繫到佢哋嘅話咧，嗱呢個係公民抗疫咧，尤其即係聯繫台灣啊，其實係另一個重大嘅一個突破嚟嘅，就係因為台灣有一個即係叫做 AIT 啊嘛，唔係 AIT 喺度啊嘛，美國在台協會喺台灣嘅喎， 有 係啊， 喺搬咗內湖添啊，最近 係啊。 如果蕭先生安排到我就會跟台北那邊有個如果可以直接對話我就會講出這個問題，這個不是抗疫的問題，這個絕對是一個言論自由 NBA 2.0 事件， 是一個言論審查的事件的，這個如果這件事件一直發酵下去的話，香港主流媒體已經全面被中共收編了，你即不可以抽空講這個咩假新聞啊？呢啲咁嘅原則，你應該係具體處理香港嘅問題。香港問題90% 嘅傳媒已經係由中共控制。好啦，剩翻嗰個 10%， 就是新媒體，而新媒體裏面很依賴的的而且確就是美國的這些媒體巨人的平台。你說可不可以標自己的 website 呢？可以的，可以用自己的 server 當然可以啦， 但你 reach 到的人是會很有限，因為始終它是一個全球性的一個 platform。這個不是利益的問題那麼簡單，因為利益來說 Google 計過數，我們是佔少數，它是佔大數的，在一個廣告收益裏面， 而且我們都不知道知道究竟多少， 也都不知道它怎樣分成，也都不知道它收多少，也都沒有時間跟它去計，每天去看那些數字都不得閒。好了，實際上只是知道、哦、一個節目一個月可能得幾千元、就是這樣的情況都算了。實際上我覺得大家希望追求的是一把獨立的聲音，而這把獨立的聲音特別是在香港現在這個環境顯得更加重要。我現在不是跪求你美國佬施恩，而是只不過就是當你的企業 Google 創辦的時候的創辦人Larry Page 說什麼、就是 Don't be evil、 Don't be evil、 這個就是他們的格言來的、是 Google 的格言來的 Don't be evil。 當你跟一個 evil 的政權走在一起的時候，你不要告訴我這個還是 Google 咯，其實是、不是 YouTube， 是在說 Google。 我現在跟你如果莫乃光是約不到這些人的話，那就唯有老蕭去台北去處理，如果不是就想辦法直接去美國處理。我覺得亦都唔需要再同呢啲咁樣嘅機械人對話，電郵來來回回，真係嘥氣。 係啊， 我見到好多 YouTuber 去申訴，申訴之後又收到機械人嘅回覆。 係啊，好冇癮嘅呢啲。 即係你見到呢啲咁樣嘅情況，即係等於你對住一埲牆講嘢啫嘛。其實佢根本唔會尊重你，佢覺得我大你細，我點解要尊重你啊？係 啊， 喺咁嘅情況，好啦，而家無可奈何，因為冇其他同 YouTube 一樣咁大嘅平台、可以競爭嘅。咁所以變咗咧，大家唯有就係忍氣吞聲嘅啫。喂，咁但係如果而家呢個黃標事件已經係去到橫掃咁多人啦， 係 嗱，我知道啊，吳志森啦、曾志豪啦、係杜汶澤啦， 包括我琴日去嘅啤梨晚報都瀨咗嘢啦， 啤梨都瀨嘢， 係啊，唔係佢瀨嘢。 聽日我 好大膽 嘅，就宣傳下先。聽日我同阿秋生 啊，我想 有個直播， 要啊 喺呢個一傳媒有個直播，九點鐘。咁我聽日問阿秋生睇下佢嗰個嘅。他有沒有這個問題？我不知道他有沒有 YouTube。 他有 YouTube 嗎？我不知道他有沒有 YouTube、 okay。 我想阿杜汶澤都應該有的。 杜汶澤有啦， 是啊， 那喂大佬都不大 J 啦， 是大 J 已經講過這個問題。 是啊， 趙博啦， 趙博啦，是啊， 于飛啦， 于飛啦， 是 徐少華都是啦， 徐少華啦， 他都申訴過的啦，已經是不是又是對著機械人講嘢了。所以我就說你一訴訴埋的話，差不多所有這邊的王營的意見領袖全部中曬了。 你不要跟我講咩公不公平，因為你而家見到藍絲的所謂 KOL 100啦，就算他哋冇呢啲廣告費咧，佢哋都不自在，因為他哋後面有水喉嘛，係嘛？ 佢梗係唔會要那些廣告收益啦，對佢嚟講 乜所謂？佢使乜嚟 YouTube 啫？嗱，如果你會啊， 佢點開大條數先？佢 YouTube， 佢梗係自己搞 server 噶啦。 最好就去 TVB 啦，係咪啊？ 唔係啊，如果我係周融，我都自己搞個 server 房啦。係，我起碼請住十個人睇住我自己嘅 server， 然後嗰條數咪篤到5000萬咯。 因為順便啊， 如果你擺 YouTube， 喂上邊都唔係傻嘅喎。 順便攞嚟掘礦都得啊，佢搞咁多， 整埋 Bitcoin 可以啊， 整埋 Bitcoin 都得啊，大佬啊，真係。 所以佢哋唔會用 YouTube 平台㗎，佢哋。 他們、都不是的，因為其實他的 YouTube 平台他在那裡flood一些東西上去的時候，其實就是在同一個平台裡面中和你的聲音，其實他們一直都在做的了。所謂假新聞其實他們那些才多、坦白說， 但他們那些平台當然多 了、但他們不自在的嘛，是吧？他可以跟你攬炒的，他搞壞了整個生態，然後一起攬炒咯。 他現在的方法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咯，是啊，搞到大家覺得、要審查這 些，他們做假新聞，然後要你來揹一份。 現在我覺得很簡單的，如果他九月、要這個所謂樂慧玲政權保衛戰、他的說法，他對人大政協的說法，九月就是政權保衛戰，如果立法會過不到半數，中共會失去在香港的政權。他是這樣看的，整件事是這樣看的話，為什麼我今天會裝那些保安和防火設施呢？不是說笑、他一定是會用盡方法 全方位打擊， 打擊的手段也是什麼呢、不是只是一種，不會是正路、我告訴大家很簡單的，選舉方面大家預定的了，聲稱是泛民陣營的會有 N 條隊出來、這個一定會出現的， 所以選民最終 聲稱是泛民，是 要集中選票，一定 聲稱是泛民陣營， 是的，一定要最後尾要諗定一個方法去集中選票，這個這個是一個可能性。 咁呢個 因為佢建制派的票是咁多噶啦，佢要控制到九月的選舉在直選裏邊唔會大敗咧，佢只有係切割你嗰啲票嘅啫。嗱，呢個係邏輯，純粹邏輯推論，冇內幕消息嘅，純粹係邏輯，即係講謀略嘅啫。第二個方法咩咧？佢一定係要對付有意見喺而家嘅輿論市場裏邊有影響力嘅人，已經開始噶啦。呢個亦都，咁當然。我哋好彩啦，多人睇，所以會首當其衝咯。遲啲就會輪到其他嗰啲噶啦。所以大家唔走埋一齊嘅話咧，就會被逐個逐個去挑動呢啲矛盾，然後甚至去分化嘅。所以呢個大家亦都有個意識啊，要企埋一齊，就係咁嘅原因。第三係咩咧？借抗疫呢個林鄭講咗噶啦，就係不斷十萬個口罩係交俾中聯辦嘅。不是交给特区政府的。中联办会交给什么人呢？他就会根据他的大数据，哪一个在上一次选举里面是仍然是 marginal 输要去顾票的地方，全部会根据口罩分用数据方式去分配口罩。这个第三个部署。所以大家。 麦美娟就问话。 麦美娟分不分到口罩？ 佢而家咧，我諗佢講嘢唔係咁敢得罪林鄭咧。我諗佢自己都以為自己有希望嘅。咁但係有啲已經係出咗局噶啦，即係譬如好似阿袁秋嗰啲咧， 袁秋話唔選啦，要讓位俾阿頂爺啊嘛，係嘛？ 頂 爺定阿俊仔啊？ 周浩鼎，周浩鼎敗軍之將嚟噶咯，已經係。 佢有兩件啊，劉國勳要揾位走喎。 哦，咁啊係，但係劉國勳佢就好似冇乜民意洗禮過噶，佢好似。 佢因為想上次係間選區議會嘛。 哦 ，OK， 佢不嬲都係。 咁今次間選區議會嘅位冇咗啦嘛。咁可以去邊度咧？ 其實佢哋冇乜人可以揀嘅，即係你就算係嗰啲咧，即係好似你以前即係你舊年補選啊，嗰兩個一男一女啦，係嘛？一個係陳海欣啦，一個就係鄭永信啦，喂，兩個都無所作為嘅。喂，大佬，你鄭永信仲樣衰，掹住人哋三尾去日本，跟住又邊個阿曾國衛又咪入境處？ 就話你阿爸叫我睇住你喎，哇，真係核突到咧！ 你從 大佬大人大姐做到立法會議員， 仲係群腳仔咁樣樣？ 唔係啊，都唔係群住啊，群住啲 uncle 啊，仲要唔係群住個老豆啊？ 係啊， 係群住老豆嗰啲兄弟啊，嗰啲咁嘅手足啊！ 哇，你知唔知醜啊，大佬？ 人去睇住你啊，咁樣大佬，即係佢竟然話。你唔好話咩啦，區議員都唔得啦。 我真係睇你唔起啊，大佬啊，真係。你仲有陳海欣啦，陳海欣，喂，你又話咧，你自己咩新聞啊？以前又做過記者啊，你而家做過啲乜嘢咧？其實係 冇嘅，入到去之後霸住個位做舉手機器嘅啫嘛。 做舉手機器咯， 全部都係。 又話你自己咩健康大使？你抗疫咗咁耐，你有啲乜嘢角色喺度？ 健康大使你太認真啦，喂！ 啊、 健康大使 拉幾下筋就話健康大使。 喂，等於你信唔信嗰啲喺砵蘭街嗰啲廣告先得㗎？嗰啲個樣全部都係日本明星嚟嘅大佬啊！ 嗰啲燈箱上面嗰啲係嘛？ 唔係啊，貼喺嗰啲銀行門口嗰啲啊！大佬，你以為真係咁嘅樣啊？都係形象嚟㗎啫，其實。所以千祈唔好信，嗱，好簡單。 上到去啊，可能真係陳可欣。 所以呢個政權保衛戰係開始㗎啦。所以我話點解包括埋林鄭下台？就是呢個成個政權保衛戰的一部分。 阿沈旭輝佢今朝早都同呢啲叫民間記者會就開個記者會啦，係嘛？都話要大家一齊要攻呢一個功能組別啦。嗱，呢樣嘢係衝住阿駱惠寧而嚟嘅。咁駱惠寧就係話：你而家呢啲反對派要奪權係冇可能嘅，即係你好地啊，就唔需要講呢啲説話嘅。其實就如果你有自信嘅話。 咁肯定就係熬底啦！我話俾你聽，嗱上邊習近平張單就好緊要嘅，嗰張單即係話九月選舉，駱惠寧要力保呢個立法會控制建制派過半數，就係佢落嚟嘅任務。我唔理你咩方法。好啦，即係話當佢收到嘅指令就係死命令係咁樣嗰陣時咧，即係話乜嘢方法都會用，係乜嘢手段都會用，係嘛？收買啊，拆反啊，呢個黑白兩道啊，乜嘢方法都會用。不單止是正面的攻擊的了所以根本而家就係形勢上對王嘅係有利，但係實際上咧係一個高度的危機嚟嘅，我覺得。 形勢上對黃色陣營有利啦，咁共產黨就唔會坐以待斃嘅，往往就係佢見到自己撲街嘅時候咧，掙扎得最犀利，就最無所不用其極嘅。 嗱，你見到嘅2003年之後咧。即係當時我記得我仲喺商台做節目， 即係梁文道仲係商台嘅台長，嗰陣時就爆發呢個封麥嘅危機啦。 嗯， 喺2003年七一遊行之後，嗰陣時係即係而家恍如隔世嘅。嗰陣時仲係咧，即係我自己仲係十幾年前啦，都感覺到咧嗰個嘅中共嗰個手咧已經伸到好犀利嘅。其實喺連商台裏邊嘅餘爭，即係嗰個掣都撳得到嘅啦，已經係。咁所以就結果餘爭班師回朝，就炒咗阿蔡東豪啦， 鬱敏啦， 鬱咗梁文道啦，鬱咗阿鬱敏同埋阿大班啦，咁樣係嗰一個浪嚟嘅。嗰陣時我第一次親身去經歷嘅就係啲第一次啊，嗰個嘅直接干預嗰個對傳媒嗰控制。咁今次究竟黃標事件查唔查得到咧？我 嗰陣時就對付呢啲主流媒體， 而 家嗰個浪 尖噶啦， 個浪尖係推到去呢一個 YouTube 嗰度噶啦。 而家完全唔需要對付啲主流媒體噶啦。 係啊， 因為今時今日呢啲主流媒體已經完全冇曬抵抗嘅意志噶啦。 所以佢而家咪將個浪尖推到去呢一個 YouTube 嗰度咯。所以話點解 Donald Trump 而家就快要戴綠帽就係咁解啦。其實戴緊噶啦，已經係戴緊噶啦。冇辦法 噶喎，你自己班友。喂，如果你負責睇住亞太區嘅人本身係腳軟嘅話，你就必然會出現呢個情況嘅喎。你俾位佢入嘅啫喎。如果你自己美國嘅總公司唔睇緊嘅話，係，你究竟睇緊嘅係乜嘢？而家兩大威脅全球言論自由，第一個中共，第二蘇聯俄羅斯，普京。 嗯， 普京就好簡單嘅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嗯， 係嘛？即係除非你走去佢內國家內部走去搞佢嘅啫。 嗯， 但係中共唔係啊嘛。中共是去到一個地步，你不讚他不得嘛，你要歌頌習近平抗疫成功嘛，你要歌頌中國模式是未來人類的這個文明的成果嘛，你要歌頌這個偉大民族復興嘛，即是說你不出聲都不得，你看劉德華就是咯，你看張學友就是咯。喂大哥，我就是說為什麼突然間共出來唱抗疫歌，為什麼要多謝曾志偉啊，即係話曾志偉收到我打叫張學友唱啦，其實係 咯，即係我覺得好奇怪，你多謝曾志偉做乜咧？除非如果你話多謝曾志偉做好個反面教材就話啫，咁佢真係做好個反面教材喎，教到阿鄧炳強講嘢講到甩甩咳咳，仲要拍台走人係嘛？呢啲咁嘅叫口才好？ 喂，算啦，呢班明星以為仲係咩啊 ？We are the world 咩？以為仲係呢個八十年代呢個 Band Aid。的年代，以為這個明天會更好的年代，一起唱首歌出來就可以搞定， 他次次都是這樣。這些就是不是上個星期你講過，就是好像就將解放軍裡面那種勞軍文化帶了出來主流社會一樣。為什麼喂真的這麼黑人憎，為什麼這麼老土，就是因為其實你都即完全不知恥，其實是那種在大陸解放軍才會出現的現象擺到來香港做， 你不是即是坦白講都唔係孏咁簡單，嗰種濫情，無論謝霆鋒唱好，劉德華唱好，當你對照於現實，你文亮之死，武漢肺炎點解會擴散？中共如果一月七號落咗命令嘅話，點解一路唔去處理？點解管日去到武漢醫院見到咁嘅情況，即刻逃離呢個武漢？呢啲全部我哋過去嗰一個月討論過曬嘅嘢，好似完全呢啲藝人係唔知嘅喎。我究竟懷疑他們是否生活在香港，或者生活在地球的呢？然後跟著出來抗歌頌抗疫，跟著前面那一段就抹了他，跟著白事就當紅事做，跟著就中共抗疫成功。喂大佬，你這台這樣的戲由汶川地震做到現在了，你想香港人繼續在這裡鼓掌不是吧？真的，即有時候我甚至懷疑劉德華這些人過去那二十年有沒有進步過對社會的認識。你不要期望他們出來講句公道說話，全部為了利益不出聲。好了，今次見到有位可以啊最安全的位置了，就出來交首歌給你啦。告訴你聽，我聽都不會聽啊，根本是。 上次明日大嶼就是他出來唱歌咯。 聽都不會聽啊。 是啊。 是不是以前我都說了，我們行山野生捕獲是麥理浩夫人、麥理浩總督、尤德夫人、尤德總督。現在捕野生捕獲周潤發有什麼那麼開心，我想問一下。是吧，香港人最苦難的時候，這些藝人在香港由我們賺我們的錢，到今天在大陸裡面個個賺到盆滿缽滿，有哪一個人是有心去回饋香港社會？我想問一下，口罩都不會給一個你啊。是你看到除了古天樂、杜汶澤，就是那幾個咯。你看這些人他會做過什麼？他會唱首歌獻給醫護，咁就完噶啦件事，我話俾你聽啦，仲要多謝埋曾志偉，玩完啦張學友呢啲，我話俾你聽啦， 自絕於香港人啊！呢啲叫做而家唔係淨係講緊抗疫啊！呢個係由過去嗰七個月一路帶到嚟，接近大半年對香港人嘅 torture 嚟嘅。其實係呢個 torture 裏邊，你當然可以離曬地，你有保姆車接送，你有大宅係嘛？住喺呢個海景嘅呢個獨立屋別墅，你嘅仔女讀國際學校，香港人所受嘅苦難全部同你哋無關。但你哋都係基層出身嘅，其實。 嗯。 你哋後生嗰陣時係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基層出身嘅，到而家係咪？你哋選擇沉默係因為你哋選擇企喺利益嗰邊，唔好以為交首歌出嚟就做咗你哋嘅嘢，冇得原諒㗎啦。其實呢啲嘢已經係等同於明星足球隊一樣，全部企喺唔出聲或者企喺對面嗰啲都冇得原諒。 今日喂有人 唔好再哭訴啊！叫人放過你嘅細路啊，袁詠儀。 今日有人拍到片喎，原來即係。當面即係面斥林鄭嗰、那個啦，即係走嘅時候就係話，即係辛苦曬啦，大家咁啊！林鄭同大家講，跟住有人咁樣回應佢話：食屎啦，臭西！ 係咪我係聽眾嚟嘅？ 我唔知啊，我諗可能係啊，大佬， 可能係聽你聽得多，你口頭禪嚟啦，呢個鬧佢係 係喂，咁佢冇反駁喎，即係又認咗喎，又 佢會唔會今晚出喂？我話時話佢可能拆到今晚會出新聞稿反駁嘅噃，係咯，冇味嘅噃。 唔係因為而家好大鑊啊！你知道咧，即係你而家你知道放個屁咧都會傳染嘅嘛，係咪？如果你有肺炎，我又啱啱又話呢個特首係肺炎特首啦，肺到好嚴重嘅特首啦，係咪？咁你點知道佢呢種肺炎會唔會傳染啫？係咪？一有味嘅話就大鑊嘅啦，其實就咁啊嚇。咁啊，即係都幾搞笑呢、這個就啊！ 但我覺得好多人咧都係對呢啲藝人咧有感情嘅，因為話曬坦白講都係識於微時。 係啊， 即係呢幾十年嚟，大家都係聽佢哋嘅歌長大。我哋讀中學嗰陣時候聽張學友唱歌，劉德華睇聶鷹就係我哋八十年代睇住佢出道，係嘛？睇住佢一路。但係坦白講，劉德華近呢十年拍過乜嘢嘅電影俾香港人？大家明白？周潤發除了王晶的《賭城大亨》之外，拍過什麼電影是給香港人看的？為什麼我們香港電影會衰落？衰落的原因就是這些藝員為了追逐錢，全部拍那些大陸合拍片。這些大陸合拍片的內容、橋段全部要經過廣宣傳部審批，全部是淹曬的，是沒有靈魂的電影。劉德華拍那些這樣的假的警匪片，是吧？全部都是得個空殼的。周潤發嗰啲《賭城大亨》慘不忍睹，其實四個字，眼中除咗人民幣嗰個 dollar sign 之外，係乜都冇。 我好耐冇睇過呢啲合拍港產片。 就算你幾親民都好，係咪？我想話，就算王家衞翻去大陸拍《一代宗師》，嗰套戲都係一套有質素嘅電影，亦都係有嘢講嘅電影，係咪？呢啲就為之好嘅電影。 王家衞啊嘛， 係啊，《一代宗師》 唔係乜代宗師啊嘛， 有啲。拍出嚟嘅電影，無論佢幾親民好，包括我哋以往好支持嘅周星馳，其實今時今日嘅周星馳，我哋已經唔認識嘅啦。坦白講，嗰啲人係自絕於香港人嘅，其實，因為佢哋選擇咗去攋大陸市場啊嘛，全部係遷就大陸嘅農民口味啊嘛，嗰啲嘅 get 全部都係一種嘅直接粗俗，佢哋根本冇咁嘅水平去欣賞某一啲嘅幽默。而那些幽默如果是嘲弄到的權威的，也都沒有辦法在大陸上映，所以全部千篇一律。周星馳的電影就是變成那些這個低下層奮發向上，沒有其他東西。以前在香港去挑戰權威挑戰權貴那些沒有了，完全沒有了。周星馳是一個閹割了的周星馳來的，周潤發也是一個閹割了的周潤發來的。這些人回來香港因為閹得太久，其實連作為一個正常人的思考和發聲的能力都沒有了，其實就是這樣。而他們仍然不知道香港人對他們很厭惡了，已經是是很厭惡過主了，其實是想他們還要走出來在這裡指指點點幫社會做些什麼做些什麼，算罷了，真的大家不想再見到你們了。有多少人不想再看大台那些的每年的這個那些咩東華三院籌款啊、台慶啊嗰啲， 算罷啦， 都唔知幾年幾多年冇睇過啦。其實嗰啲黎耀祥仲出嚟教訓香港人，話：哎呀，而家大個叻啦，忘本啦，唔睇 TVB 啦，一副太監嘅口吻。你停留喺你太監嘅歲月，其實香港人已經行咗好遠。 係咪？你停留喺你張學友一呼百應歌神嘅年代，你劉德華停留喺民間特首嘅年代。但係香港人其實已經行咗好遠，呢半年嚟我哋行嘅距離係遠過佢哋過去二十年所行嘅距離。佢哋喺二十年係停留喺原地踏步啊嘛，根本係。可能我哋對佢要求太高，佢哋只係一個除咗唱歌之外係乜 Q 都唔識嘅人。你問我就係咁簡單，係咪？除咗唱歌之外，但係如果一個人係會成長嘅，即使你出道嗰陣時只係曉唱歌，但你冇理由三十年之後都仍然係同十八區歌唱比賽嗰個僆仔柒人係一模一樣嘅喎，真係。所以我唔覺得佢哋係冇成長，只係佢哋選擇咗利益。 其實呢個現象在台灣都是的，你而家你喺大陸揾得 食嗰班人，喂，台灣反而仲有扎撐本土台灣嘅藝人喎。 但係你喺大陸揾食嗰啲咧，其實喺台灣 人面前，即係大 S 啊、小 S 啊嗰啲咯。係 啊，即係其實佢哋係無地自容嘅。佢哋呢班人，王安咁你最垃圾，更加唔使講啦。即係王安就等於我哋嘅温兆倫啊嘛，其實等於係。係啊。 但温兆倫都收咗皮喎，而家好似。 佢就係話喊啫嘛，點樣喊啫嘛？起碼舊年起碼佢有冇抹黑香港啲後生仔，好似未見過蘇花都。 因為大陸冇戲拍嘛。 係嘛？ 而家好慘啊！佢哋 即係而家佢連 condom 嘅價值都冇啊嘛！ 呢個就係咁啊！喺呢個溥儀末年咧，有一班咧就係靜咗身準備入宮嘅太監。係， 佢哋 點知靜咗身之後咧？ 啊！ 呢個民國成立。 係。 即係屌屌揈啊！真係。 邊度揈啊，大佬？ 呢班係。自由思想靜了身的藝人已經自己自我閹割了，以為自我閹割了之後那些紅祖藍、啊、那些可以大陸飛黃騰達，好了，飛黃騰達了一陣之後，習近平就說這樣不准拍，那樣不准拍，那樣不准拍，古裝劇不准拍，民國不准拍，學校戀愛不准拍，鬼片不准拍，好了，拍拍拍拍拍，全部什麼都不能拍。這個就跟梁家輝的處境是一樣，那裡深宵靈堂以為想上映，走去撐警，走去呢個天馬，撐完警之後上映了全國得幾百萬票房。 仲要最後尾而家喺綜藝節目嗰度扮狗叫。 跟住喺綜藝節目真人 show 扮狗叫，玩完㗎啦！話俾你聽，以後拍咩《寒戰四》《寒戰五》，如果我係投資者，第一個唔穩嘅其實就係梁家輝。 所以點解咁多人撐啊？黃子華就咁解啊嘛，係嘛？喂，大佬。 罕有嘛， 係啊，喂，真係有一個嗱，我唔知道我未睇啊，蘇花都，因為其實起碼佢就係有心。去拍俾香港人睇，唔希望我自己拍戲，有人教我點樣拍戲。喂，呢個骨氣啦，係好罕有啊！你都見到係嘛？即係你而家你嗰班香港以前嘅明星，食香港，即係住香港，你飲香港奶水大嗰扎。喂，其實而家佢就係將自己嘅骨頭賣咗俾共產黨啊嘛！ 你要簡單咧，楊千嬅一樣啊，幾多港女受楊千嬅影響啊？ 唔係你就咪就睇彭浩翔嗰扎人咯。 當年將楊千嬅塑造成為一個敢愛敢恨嘅烈女，其實全部都係假嘅。即係等於頭先我講喺砵蘭街貼喺嗰啲銀行門口嗰啲 poster 一樣，全部都係假嘢嚟嘅，根本係。實際裏邊其實根本係乜嘢都冇嘅一個揾食嘅，即係一個咁嘅人。香港社會俾咗咁多優厚嘅條件佢，一個咁樣嘅護士出身嘅人可以成為呢個天王巨星。有冇諗過？那些東西不是他全部是他應得的，其實根本是。好了，到香港社會變成這樣，他走去跟習近平握手，我告訴你，是吧？整天抬個兒子，抬個老婆出來，抬個老公出來在這裡曬幸福。喂，大哥，這是什麼新聞來的？是吧？除了那些明星之間的感情緋聞之外，這些明星在電影、在音樂裡面有什麼值得討論的呢？是沒有，真的沒有。即是你 很悲哀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慨呢？因為今天我看到個新聞，一個香港的電子音樂人阿里安過身。 李安， 阿里安， 阿里安， 人山人海的第一代的，即是始創者。我自己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即係都係中意電子音樂，咁啊都睇過佢寫嘅樂評啊等等。但係喺主流新聞，你係見到一句都唔會有人睇，一句都唔會有人睇，即係呢個就係香港嘅悲哀嚟。大家仲係講緊。鄭秀文和許志安的感情，黃心穎有沒有勾第三個，馬國明和唐詠詩是怎樣怎樣，即是你不要只怪責。 有些人說現在看到馬國明奶共，他開始同情這個黃心穎，覺得他現在變成黃思穎，覺得比他大陸母是對 的。你問我，即我很少討論這些娛樂新聞，不過今晚最後講開，我覺得那些人對黃心穎的攻擊是不對的。當然他是一個，即是 許志安才是承擔最大責任的個 案。咁呢個絕對係嘅。 係咪先？黃心穎本身佢係一個冇婚姻關係束縛嘅。 佢本身是自由身嚟噶嘛？ 係啊。點解第一個去怪責嘅唔係去背叛自己老婆嘅人呢？而係去不斷去話呢個狐狸精點點點點點點。大家點解企咗去鄭秀文同阿許志安嗰邊？我覺得真係好奇怪，其實。即係成件事，我覺得都好奇怪嘅，其實。當然亦都係因為許志安嘅經理人好叻啦，我覺得。 好早出嚟 就拍好似係。 係好早出嚟 cut loss 又認錯，我變壞了。 然後跟住 spin 咗去個狐狸精嗰度咯。 係啊，我係一個壞咗嘅人，係嘛？又要道歉又剩。 咁跟住咪 spin 咗去個女仔嗰度咯。 係啊。 係乜？大家有冇諗過其實？ 嗱，咁佢都有啲原罪嘅，因為佢幫高鐵賣廣告嘛。 黃心穎 係 啊，咁大鑊 係啊呢個，咪所以呢個底又好難洗甩嘅，其實就。 唔係，但你諗到啊？而家以前你娛樂圈仲有啲所謂兒戲仔女，鄧麗君八九年之後一路都唔翻中國大陸開演唱會。如果鄧麗君當時肯翻去嘅話，大佬天文數字啦，幾時輪到你而家香港呢啲咁嘅暗星啊？ 咁啊係啊！ 當年嘅鄧麗君如果肯翻去開演唱會嘅話，係咪？即係八九年仲有民主歌聲獻中華同支聯會一大班嘅明星喺海外，即係宣傳呢個文運。梅艷芳啊、黃耀明啊、羅大佑啊等等呢啲，但係今時今日已經即係坦白講，人丁單薄，行人寥落，亦都係你睇到呢幾年嚟數嚟數去，咪葉德嫻、何韻詩、林夕、黃耀明，係啊，咪就係嗰啲咯，係嘛？然後跟住黃宗橋， 黃宗嗰、那個咩七一話立法會有份嗰、那個係咪？即係被告嗰、那個 黃宗橋咯、啊。 好像不是叫黃宗橋，叫什麼名字忘記了。 是啊， 老蕭有很多戲是電影給他拍的，其實 是啊，就是那些咯。但你想想，相對起三十年前是差多遠，大部分的仍然是受制於曾志偉這些這人，是吧？通大陸通過這班人去統戰香港的藝人，這班人自己賺到盤滿缽滿，再幫大陸去統戰香港藝人。其實大家有沒有看過 黃宗耀啊？這位是黃宗耀， 黃宗耀即不是他们不是无辜的，不是只是因为他们是废脑那么简单，其实他们全部都是有政治任务在身的，这些艺人。所以为什么那个环球唱片公司要多谢曾志伟，大家想想呢，其实是吧，除了张学友不知道，我想个个都知道。 不是，当一个人卖了自己的骨气之后呢，你没东西好卖呢，就要出卖你自己身边的人，出卖香港人，就是这样的。你当你卖得你自己骨气的时候呢，其实你没什么不可以卖的了，其实就。 这样又没办法的，我觉得。你当然呢，现在就开始去进入揽炒的时候，那大家会见到咯。我所以说这些人就算回来都好呢，大家应该视而不见的，我觉得。因為他們在曾幾何時其實是離開過，離開了我們很久了，已經。即我不是說要你政治表態，你做一個藝人都可以的。問題是你做一個藝人，你有沒有思考這個對這個社會的感情，去創作一些東西出來，在這個時間裡面是令到香港人，我不要你很直白地講政治，但你可不可以令到香港人在這段時間裡面是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呢？這個就是他們的責任，不是走去唱抗疫歌，不是走去拍這些合拍片，不是拍維穩片這些東西，而是最可悲的是什麼呢？是竟然是沒有一個人是會做這些東西，大部分幾億身家、幾十億身家的人，是不是他遠遠比不上一個不出名的明星自己寄幾包口罩回來走去派給一些老人家，是不是那些反而值得受人尊敬，我覺得。所以我覺得香港的墮落其實是一個共業嚟嘅，係大部分的人一起的共業嚟嘅。不過今次我相信亦都係一個大的覺醒。 係 呢個大覺醒是令到呢些藝人係會完全佢哋俾香港人拋離，唔係佢哋拋離我哋，係我哋拋離。 其實有很多即係有啲藝人都覺醒了嘅，即係包括一黃喜啊嗰啲啦，係嘛？又我哋可能數漏了啦，林夕啊呢啲填詞嘅，其實都未停過嘅。其實佢哋都咁當然啦，即係其實往往你上面最寵幸嗰啲就係呢啲咁嘅奴才，咁佢哋當然佢哋喺固有嘅呢啲平台上面，梗係哈哈霸霸啦，尤其借住 TVB。咁但係我覺得唔係冇曙光嘅，其實就咁，但係 而家當嗰個風口浪尖推到 YouTube 嘅時候咧，咁我哋唔可以坐以待斃。呢、這個時候唔係話淨係我哋自己孤身作戰，好靠網友咧係去支持翻我哋。其實就係 唔係，我相信呢個係最基本嘅、嗯， 最基本嘅呢樣。 我哋做五年啦，其實由雨傘運動之前開台到而家、 嗯， 五年嚟都係即係一個免費廣播嘅方式， 嗯、 一路咁樣做落去， 嚇、 嗯，咁走到今日。見到啲成績出嚟，亦都面對一個新嘅難關。咁、 嗯、 每一次都係咁噶啦，即係難關嚟就難關過嘅啫，都唔到你選擇去逃避。咁、 嗯、 啊，一關一關咁過咯。咁啊、嗯，我諗個心態都係咁。咁啊，亦都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城寨走落去，亦都支持其他花生啊，其他嘅。 係冇錯， 因為大家都個係即係一個冧，其他一齊冧嘅，其實都係。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多謝大家一路捱咗兩個半鐘。記住星期五咧就到第二批嗰五十個上嚟攞呢個旅罐，咁我哋會發電郵俾大家。咁亦都希望大家，如果你係送酒精上嚟大桶嘅咧，你事先咧就係要去 PM 我哋，咁我哋回覆作實之後，你哋先好攞上嚟、 嗯。 因為我好擔心有插裝嫁禍等等呢啲咁嘅嘢。 哦、啊， 因為搞你嘅方法咧就層出不窮。咁我哋之前嗰一年屋宇署啊、消防署乜都嚟過曬嘅啦。咁而家又再嚟，咁啊真係我自己已經煩到不堪，好多嘢要處理，亦都真係、嗯、即係佢用呢啲滋擾嘅手法嘅，只有一個方法就係令到你 fed up，、 嗯、 然後就唉算啦，唔做啦咁。 嗯，咪就等你心灰意冷。 係啊，其實就係咁嘅啫嘛，等你心灰意冷。誒、啊哎，我做咁多嘢，其實啲人原來都係咁嘅，出邊啲人都係咁搞嘅，咁、嗯、就冇辦法啦。咁、 啊、 但係我就啱好調翻轉嘅，其實 我哋就要俾啲掙扎。係嘛？即係學阿胡師傅話齋， 俾啲掙扎， 係俾啲掙扎，係、 嗯、 嘛？你越打壓，我哋就越掙扎，係嘛？係咪先？但係我哋唔可以淨係自己孤身地掙扎嘅，我哋要大家同我哋一齊掙扎啦。 多啲人掙扎， 係啦，多啲人掙扎啦，咁就我哋就會終會見到希望嘅。 多啲人掙扎就變咗起義噶咯。 係啊，係啊，你而家武漢都開始呢種聲音越嚟越犀利㗎嚇。 冇辦法啦，我覺得亦都係要一個即係樂觀啲去面對啦。咁、有新消息會同大家匯報。 嗯、 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星期五再見，拜拜。 拜拜。